委内瑞拉的为大家的祖国党和图帕马洛革命运动近日分别举办集会，表示支持和声援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。集会有委内瑞拉的一些政党、团体人士、各界群众以及我国驻委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。集会上发言者强调，朝鲜人民旨在粉碎美帝国主义者的新战争挑衅阴谋，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权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。